当初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，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，人如情可回望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。苦日一壶冥想，孤欢喜一壶追望，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量，轻描时光漫长，一场念不响，数不清的艰难，还是活色生香，我们走遍体鳞伤，也慢慢坏了心肠，你得到你想要的吗？换来的是天使心肠，